家老道说生辰八字你讲全面，罗成说我是戌午年闰五月十五五是生育儿老道说一五两五我经常见你把那五个时辰都占全呐、啊。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叫五个时辰都占全呢？你看看，前五月、闰五月，又是十五，这占三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两个五呢，是戌五年，是五十生。哎，他把五个五啊都搁到一块了，所以说他五个五字都占全啊。 那老道说幼年的好事我不用算呐、七岁八岁你读书篇，九岁把武艺学到手十岁文武你两双全，是以命运天造定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呐、夜打登州你十二岁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十三的扬州去赶考建设今天的武状元呐、十四你绿林访乡马呀留下了文武钟馗元，你结拜弟兄有三十六十五聚会在瓦岗山十六你也卖过绒线收下金娥女婵娟十七你又保李元呐、 十八你才归真主立下了功劳有万万千算的罗成面带笑保卫 先生你算卦呀赛过神仙奶 算呐，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那老道说，师傅让我算寿命， 又怕施主你打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不会翻脸找麻烦。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罗成当时就翻了脸呐。牛鼻子老道，你敢狂言？徐茂公也曾给我算，他算我寿命73呐、啊。咱俩无仇又无恨，为什么仅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叫你的挂棚底儿朝天呐、老道说，你有个表兄叫秦叔宝啊，武艺高，管你安藏奸案，你有那五虎断门枪三路，有绝技你不穿，准备着将来把脸翻。你诡计多端心不正，减去你寿命整10年呐、那程咬金是你结拜的盟兄长，你不该打他一顿拳，那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10年呐、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临盆拜金銮，锁五龙你奸斩杀死了山雄心呐、折去你寿命又是10年啊。巧语你把他瞒呐、要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10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醉酒在龙床去安眠，欺君之罪又折去10年呐、73减去54呀、只能剩下这23。这罗成听罢心暗想，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做，寿命天生我多给钱呐、那 老道说，施主请您回头看啊，这时间老道的挂棚在空中悬，你当我是何人等？徐茂公的师傅比神仙，罗成听罢明白了，老师下凡教育咱，罗成跪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穿身染黄泉，因为他的心眼太偏 欣赏了董祥坤先生演唱的这段京东大鼓罗成算卦，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作品丑末寅初。 我听不见那就在那花鼓桥楼上，梆儿听不见敲，钟儿听不见撞，锣儿听不见山呀，你说铃儿听不见晃，就要知更的人儿躺，沉睡如雷，梦入了黄。架上的金鸡千门开万户放，这才惊动了那行路的举子，急急忙忙慌里慌张打点了行囊，出离了店房，够奔了前边那一座村落。渔翁出舱解开了拉，拿起了篙，架起了小航，飘飘摇摇晃晃荡，惊动了那水中的那些鹭鸶，和那对对的鸳鸯，它是扑棱棱两翅而忙啊，它是飞过了那羊。打柴的樵夫把缸 头见云淡淡雾茫茫，山长着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着古古丝丝，乃引着山僧，僧在佛堂上把那木鱼敲得响叮当啊，他是念佛上农夫清晨早下地，拉过了牛，套上衣，一到南挖去耕地，耕的是春种秋收，收藏庇护。出了大门外，我只见他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云履，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绝不二仓皇，他是走进了树。只见他面对着菱花，云翻两鬓，脸上带着鲜花，花枝招展，那真是俏好淑作。牧牛童儿不住的连声唱，哎，我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足下蹬着草鞋，万跨藤鞭，抱起牛背，头横短笛，吹得是自在逍遥。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流派的丑末寅初，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 慢慢靠近的一些，最爱你，没结 确定，妈妈我才了解，为等待我没想念。 Yeah baby， 你的悲伤都溶解，让世界快乐画面。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风雨雨几春冬。这一日由镇上走来人两个，举锤就要杀同中，猛听得声若巨雷一声喊，住手！虽声言，见一人快步如飞来自正东。见此人身材高大，体魁梧，浓眉毛，大眼睛，黑红的脸盘子里透着红。高鼻梁儿，四方口，连鬓的胡子，吱吱喳喳腮边生，粗棒棒一根辫子，盘在头顶，青布的大包系在了腰中。他逃至近前，怒指二人一声喝：“竟敢任意！”横行杂种，这人说：“哎，你知道谁让砸的吗？冯兰池，冯大爷，他买钟，我们买铜，管你小子啥事情？哼，他卖给你的，恐怕不算数了。打我这儿说，谁要是砸钟也砸不成。”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定，导引泪涉外村中路边地笼，男女老少挤在了周围乱哄哄。有得说冯兰池凭什么自作主张把钟卖，有得说他的锁井镇上霸道横行，有的人胆小怕事，轻言细语的来传解，有的人低头偏袒不吭声。在此时就听人群外边喊了一声：“闪开道！”原来是冯兰池带领着大手来到庙厅，霸道年月三十开外，骨瘦如柴像人等，半截眉黄眼睛，长活鼻子冲天生，麻子脸儿点点坑，头戴一顶瓜皮帽，长袍马褂是脏青，他是一步三摇来到此胡闹啊，但是活得不安生。那汉子高声大道是猪毛在此，这霸道鼻子眼儿里吭了一声才把眼睁。哦，是猪老虎啊，我劝你安分守己的少管闲事儿，你瞧瞧，由头穷到脚趾头缝，你出的哪份头，露的哪份面，哼，冲的什么好汉何英雄。老公说该管的事情人人可管，我问你为何私自卖赌钟？霸道说：“我卖不卖赌钟关你屁事。”老虎说：“ 有珠宝在此，你就答不成。什么？答不成？来呀，给我砸砸砸！一切都有，凤某单称 是。 那二人答应一声，举起双锤往下落。朱老公一个箭步快如流星，双手高扬，左右开弓，架住双锤护住了鼓中，把手腕一翻，忙把铁锤抢到了手中。他转身去举起铁锤就往水里边扔，扑通扑，看河里溅起了两个银白水柱往上升。方兰池一见此情，直气得马脸铁青，把眼瞪，哈哈，反了，可是你自讨苦吃，休怪我手下不留情。哎呀，他把手一挥，喊了一声，给我打呼啦啦，闯上来。他手下大手独眼龙，鬼吹灯，缺老虎，瘦狗熊，一个个他拐上拐叫的往上冲。冯家霸道不讲情理，欺人太甚，咱们跟他拼了吧。西商人拥上来，男男女女好几名，朱老公一见心高兴，快步上前，砰的一声抓住霸道他的衣领，一声大笑声如洞中。冯兰池，莫非说你要讲打吗？好，来来来，按朱毛拳脚功夫倒不输声。冯兰池左正右掌正不动，他盯着老公的铁拳浑身发抖，胆战心惊，慌忙说：老公仁兄，且息雷霆，一村居住都是自己的兄弟，别打，千万可别打呀。狗腿子们一个个缩头缩脑，躲在了一边不敢吭声。朱老公拉着霸道中下战，冯兰池你来看，五百年前祖先祖宗留下文字，把这前言后果说分明。明朝嘉靖23年8月15日锁井镇48村凑的银钱17500两，大地上修下这座河神庙，庙两旁种上几行翠白红松，庙前庙后所有的土地也属公产，住此谷中做正聘，一打算砸掉谷中春工产。哼， 有朱某在此，你是要想大中办不成。冯兰池忙陪笑脸说，哎，哪里哪里，兄弟杂中为的是锁紧阵，把这天赋银子都交情。说什么杂中美童为的是锁紧阵，说什么交税万两执法比东，你休要花言巧语把人哄。冯兰池啊，你那黑心赌场冒早探清，乡亲们，他砸中灭迹是要把工厂吞为自己有，大家说咱们答应不答应？众乡民齐声喊道，绝不允许。只吓得冯大盗两手乱抖，头发懵。好好好，既然大家不愿意，哎，那就作为罢论吧。他是阎王老公把话明，人凶人凶高抬贵手，快手松。老虎说，你说此话算数吗？大盗说算数，一定算数。嗯，你不变更，我绝不变更，我是板上钉钉。朱老公这才松开他的大手，方兰池带领打手羞羞惨惨往外冲。乡亲们围堵堵中心激动，一个个得笑盈盈，这就是朱老公大闹河神庙。喝退霸道护谷中，他的壮志豪情。 欣赏了燕桂荣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朱老拱大闹河神庙，下边啊，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珍贵的历史老唱片。这是鼓王刘宝全先生啊早年间留下的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的录音。 我酒也曾把华雄斩了我们三战